领头静坐都是我一人所为。张希不是本省人，和我气味投缘，帮忙跑跑腿而已。他已经离开开封了。田文静见他一兜懒了，也很佩服他的胆量，盯着他又问他：他既无罪，为什么畏罪潜逃？你是田志台吧？我现在还没革掉生员功名，是来向张老师投案的，你要审我吗？按照清制啊，举人秀才犯案，不经学台衙门割取功名，地方官无权拿审。田文静被他顶得倒噎气儿，咬紧了牙盯着张兴仁。张兴仁在他目光的逼视下，无可奈何地暗咽了一口气，厉声地说道：你有大罪在身，还敢如此狂妄，回志台的话。那好，我就实说。因为田志台是天字第一号的不讲理、刻薄成性的人，张希受我指使参与罢考，出头露面太多，匹夫无罪未刑，所以跑了。看着众人愕然惊讶的神色，秦凤吴接着侃侃而言：田志台太爱滥杀无辜了，看看他判断的几个案子就知道了，只是沾边入案，只有重判的，没有轻处的。曹刘氏一案杀了多少人，葫芦庙白衣庵和尚尼姑为首的活活烧死，为从的格杀勿论，内黄县令贪毒一案正犯斩立决，归德府60余名府县和未入流官人千人，人连人，罢了个干干净净，难道里头一个好人也没有吗？以刻薄为聪察，以残酷为乐事，这就是田志台，这样的行为心田就是无罪，谁肯往案子里卷呢？洪丽年纪虽然不大，但13岁之后屡屡奉旨巡视数省，见过不少大吏，审讯江湖大盗，其中也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刑场大骂贪官污吏，但那都是旧案说案，语言粗率不堪。秦凤吴以一介书生率众罢考，毅然投案，当面指斥田文静为政之非，侃侃直陈，毫无畏惧，见识不全对，这份胆识极为罕见。他稳稳坐着，目光灼灼地盯着秦凤吴，心里盘算着如何救他。柯英和张兴仁只觉得秦凤吴的话句句都是自己想说又不能说不敢说的，越听越是解气痛快。田文静的脸红一阵青一阵，头也阵阵发晕，听到后来只看见秦凤吴一张模糊的面孔，已经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许久才回过神来，按耐着砰砰乱跳的心，用暗哑沉闷的语气说道：你说的真痛快，好一张利口，田文静岂不是应该投笔柴虎的巨奸大恶了吧？汉纪先秦，以宽刑法，诸葛治蜀，以猛为政。我不妄攀，但可类比：河南民风刁顽，匹颠之徒敏不畏官而惧刑戮，就是因为从前太宽纵了，所以我不能不冒残苛寡情的名声从严治愈。你身为生员，且是洛阳名士，胆大妄为， 这个敢于煌煌太平之事，邪言惑众，搅乱国家伦才大典，四口污蔑朝廷大吏，自首虽有宽典，恐怕不及于你呀。邢仁恭，这样的人还要留在斯文队伍里吗？张兴仁被他当面将了一军，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干咽了一口唾沫， 学政衙门出告示时已经革去了你的功名，张熙也是一样，以行文四川照例除名，后生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到了聂司衙门好生悔过认罪，你是投案自首的，原力宽待，还有一线生机。 秦凤吾绷紧了嘴，傲然昂起头来，一声也不言语。田文静憋着一肚子气，摆了摆手。李鸿生已经带了两个衙役进来。秦凤吾揉了揉跪得发麻的腿，冷漠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跟着李鸿生举举地去。洪丽心里突然一阵别扭，站起身来，想打哈欠，又止住了。 哎呀，就这样吧，天快要亮了，按文静的处置办理，下海浦文书拿那个张熙，其余余考生员凡静坐过的一律记过一次，峨山部落柯英和张兴仁，我劝你们去看看黄河堤岸，各写一份谢罪折子递进去，从此不要再与田文静过不去，听不听是你们的事，这个秦凤吾文静可以另外聚一份折子奏进去，人嘛，让我带回京去。 说吧，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几个人退出去。洪丽仍毫无睡意，只觉得身上燥热，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他默然地踱出堂房，站在檐下，任冷风凉雨吹洒在身上，飘落到脖子里的细雨反而使他觉得心里清爽了许多。雨幕远处传来一声隐隐约约的鸡鸣，一切又沉沦进黑暗之中。洪丽对随在身边的邢建业说， 今天谁也不见了，明天一早就走，河南这地方太糟心，太没意思了。 洪丽第二天四更起身，便离开了开封城，为了不惊动城中文武官员，将十几篓茶叶和走罗等一应物品都留在了驿馆，由于宏图出面至聂司衙门将秦凤吾从牢中提出来。洪丽只带了刘统军和温刘氏、燕红、英英，由邢家兄弟护送，连带着看管秦凤吾，无声无息地出了城北门，又沿堤向下游行了二里许地，见一带河面宽阔，渡口上只有两三条船，桥板旁边的沙滩上孤零零架着两间板房。此时天阴得很重，东方些微带了一点西光，细的雾一样的雨尚在飘落，岸边稀落的麦田在风中不安地摆动着沉重的身躯。放眼北望，黑沉沉的河面蒙在埋云一样的散雨中无涯无际，怪笑着直泻而下，慢慢荡荡消失在混沌不清的远方。洪丽见刘统军望着河面只是沉吟，笑着说， 迟疑什么呀，快去叫门，过了河寻个店铺，我们还没吃饭呢。 秦凤无规规矩矩地站在邢建中的身边，也在眺望茫茫的四野，不言声，从袖子里取出三枚铜钱，放在手里，合掌摇了几下，抛在沙滩上。邢建中说：“ 我说，老实点，你捣什么鬼？” 秦凤无没有理会他，蹲下身子看了看，失声叫道：“ 大人，现在不能过河呀！” 正要去敲门的刘统勋吓了一跳，学回身来看的时候，只见三枚铜钱两反一正落在沙窝里，阴道：“ 这是宋卦。四爷，我看这天气不好，水势凶险，不急着过河，再等一个时辰，天亮定了再过河，您看成吗？” 红丽也转身过来看看，又打量了一眼秦凤吴。 宋卦，这有什么稀罕的？ 昔日太宗皇帝与洪承畴嵩山一战，也卜宋卦，为兵凶战危求卦，得凶反吉，懂吗？这卦中有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所以吓住了你们。但卦象还说过，天与水为行，我们做事能忘了天道吗？ 秦凤吴显然没有料到这个阔哥一样的少年如此博学，但明明是凶卦，偏要强势为吉，心里自然不舒服。 生源是个人犯，淹死于刀杀，无非都是个不吉。 卦解中明明说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您非要这么说，我只好听命。 你这句话还略有道理。红利一来肚中饥饿，二来也怕天亮，田文静必然知道自己已经离变，又来许多搅扰，一笑又说：“ 我命既于天，违命即是不祥。你们看，这么大的船，艄公住在岸边，有家有户，不是歹人。过这条河有什么为难之处啊？我南下金陵，扬子江的风涛比这要大一倍，也是凌晨过的江，有什么不吉处啊？” 他们在外边大声说话，早已经惊动了板房里的船夫了。门吱呀一声响，一个60多岁的老头咳呛着揉着眼出来，冲西边板房喊道：“ 二阿三，有客人摆渡了，还要挺尸吗？天阴着，不然早就大亮了。”我说：“老婆子，把夜来剩饭热热，我们吃点就上烧了。” 便听东板屋一个老女人生气答应了一声，一阵柴火响，已经冒出了炊烟。两个儿子扣着纽子也推门出来，到船上起锚，一阵铁器相撞声、风箱声和老头子的咳嗽声，给这阴沉可怕的凌晨带来不少活气。 刘统勋上前对那老艄公说道：“哎呀，老人家，我们要过河，这天成吗？怎么这渡口只有你们一家啊？”“ 哦，上游修了新渡口，客人多，都迁过去了。” 老艄公接过老婆子递过来的一大碗热面条，向嘴里胡乱地挑着，满是刺目糊的眼看了看渡口：“ 这边呢还有几条船都在对岸，早起进城人多，这边没生意。这天怎么了？只要不是河汛涨大水，下猛雨也照样过人。” 说话间，阿二阿三也已经吃完饭了， 扯着衣襟擦着嘴，不言声的去河边截缆。刘统军打量他们两个，都体魄彪悍，身材魁梧，只是阴沉着像哑巴一样，心里觉得不妥。但见红利已经挪步上桥板登船，只好和众人跟了上。那老人把舵，阿二阿三个人手持一根长篙，在料峭的晨风中冉冉起了帆。 哟呼！ 一声长嚎，双篙点岸，大船一荡，悠悠地离了岸边。船很大，分着前后舱和舱底。红利和温家的嫣红莺莺坐在后舱，刘统军和邢氏兄弟看押着秦凤吴坐在前舱，十个人乘坐还显得很宽敞空落。红利原本心情颇好的，见刘统军几个人面色苍白，手都攥出水来，将坐在前舱惶然顾盼。众人都沉闷的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由得扫兴。此时隔舷窗外眺，茫茫苍苍，天水相连，远近水面白浪翻涌，黄水逆飞，片帆之影皆无。震耳欲聋的河啸声中，不时传来舵把单调而又枯燥的咯吱咯吱的响动。约一刻时辰，南岸也消失在混茫水色之中。红利被潮湿的河风一吹呀，身上机灵的一个寒颤，抖得升起一种不吉祥的感觉。我怎么忘掉了妙手空空那首诗了？万一船至中流有个闪失，谁来救护我？万一上了贼船？他一阵心慌，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定神看的时候，外舱依旧寂然无声，里舱三个女人倒似心情平静。嫣红手里拿着用竹圈绷得紧紧的一块生白布，用一根一根不同的丝线专心致志地抽空绣针。莺莺还不脱孩提之气，手心手背翻来覆去的抛抓着弄了一把铜钱。温家的神色安详，一会儿张望船外的景致，一会儿含笑看着两个丫头。红利思绪一转，打量着他们右下，这两个孩子也算长得可人印儿的，就是这个温家的退回15年也算标志人物啊。想着笑着说，你们才来呀，驿馆里伺候的人手多，也没使唤着你们，过河再往前走，我的起居可要靠你们照应了。温家的微笑着， 爷这会子恐怕就要靠我们了，那个囚犯书生这挂真灵啊，爷咱们上了贼船了。 红利身上汗毛一炸，几乎要跳起身来，双腿一软又坐了下去，惊慌的向外看了看。阿二阿三仍在船头东一高西一高的乱点，摇舵声音也无异呀，不禁失笑。你要吓死我吗？秦凤吴要真有这个能耐，怎么不算算自己就落到这个地步呢？外舱秦凤吴听见红利这话，忍不住回嘴说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之命不履于险地，即使平安过河，我的劝说也不错，不利于涉大川，偏要涉，就是违命。我一片好心肠，半点歹意也没有，先得罪于田志太，后见误于大人，真是

稳站在船头，已经扯去了胡须，竟是30多岁的一个精壮大汉。老艄公大喝一声：“动手！上我黄水怪船者，有死无生！阿二、阿三，对付那个小白脸，这三个货我包了。”阿二、阿三答应了一声，在船尾拽出篙来。原来，胳膊粗的篙头还安着一尺来长的三愣的钢刺。两个强盗目光一会意，一个望着舱窗里的嫣红和莺莺，一个盯死了温家的和红利，隔着竹板从船尾猛地平扎进来，竟似要把内舱几个人炸猛一样连穿而过。只听咔啦一声爆裂响声，阿三的竹篙从后舱直穿而过，竟透出前舱了。秦凤舞紧挨着舱门站着，左手上已经招了利刃了，觉得黏糊糊的，抬手看的时候已经是血肉模糊，顿时晕了过去。红利见阿二、阿三来势不善，情急之间双手搬了舱顶横木，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身子一翻，已经紧贴的舱顶。阿二的一根篙钢刺头只扎进了一尺来长，却被温家的一只手紧紧地攥着。阿二一扎不动，往外抽高的时候却哪里抽得动。阿二又气又急又奇怪，屋里哇啦的乱叫。红丽这才知道他原是个哑巴，看嫣红和莺莺的时候却是纤毫无伤，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身法躲过了方才那凶恶无伦的一扎。温家一闪眼见红丽腰间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说了声借爷的刀，已经是擎在手中了，一甩手隔窗飞掷出去。阿二松手气钩忙不迭地躲的时候，哪里还来得及呀，那飞刀如机电一般，正正地扎在眉心当中，穿脑而过。阿二呼通一声，卖鸽子似的仰面倒在舱板上，眼见是不治了。温家的大喜：“四爷这刀真好，赏了老婆子吧。”“好，赏你，那是红毛国供的，削铁如泥呀。”话没说完呢，见阿三端高红着眼又刺过来，急忙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温家的已伸出左手摸住敌人的武器，平身向后窗一跃，已经跳到后舱外船尾的舱板上。船头黄水怪和邢家三兄弟早已经交上手了，以三对一，堪堪打成平手啊。但那黄水怪船上生涯，在滴溜溜盘旋乱转的船上进退如意，三兄弟禁不住船身的摇晃，时而被摆得脚步踉跄，时而将身子送往黄水怪的刀下。70余个回合下来，三个兄弟臂上都被削伤了，因怕黄水怪进舱伤了红利，都打定了主意守在舱口，宁死不退半步。黄水怪虽然渐渐地占了上风，无奈这三个抱的是必死之心，招招进击都是同归于尽的拼命杀招，不禁心中焦躁，一边挥刀乱劈，一边高喊：“阿三，了事了没有？”却听阿三在后边应答：“贼婆子厉害，老二死了。”黄水怪大叫了一声：“跳水凿船！”他一反身便跳进惊涛骇浪之中。船尾的阿三也气了够，看了看倒在船尾的阿二尸身，仰天惨笑了一声，也投水而下。船上已经没了敌人，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红利的身边， 秦凤吴捂着受伤的手，刚说了句：“哎呀，我说的不利于涉大川，老爷们偏就不。”吴字刚说出口，信字还没说出来，脸上已经挨了邢建义老大一个耳光：“都是你这臭书生，晦气嘴说的，你他妈的非死到这张嘴上不可！”洪丽此时又惊又急又光火，怒喝了一声：“不许吵！现在是同舟共济，你们看看外边。”众人这才留心，船已经飘到一条大河与黄河的交汇口了。此地水面更是宽阔，浩浩渺渺，两岸都模模糊糊。新注进的清水与黄水激荡着，掀起六七尺高的浪，巨大的涡流像风中纸鹞一样盘旋徘徊，时而被托起老高，时而又落到浪谷底下，眼见着就要翻船了。温家的急叫：“快落帆！”话音未落，燕红一跃出舱，用刀将绳索轻轻那么一躺，那大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船体力觉得平稳了。众人不禁惊讶，这船体摆晃的这样，这个小毛丫头竟有这样的手段，轻而易举的就放下了帆。目瞪口呆之间，只见燕红飞速回身，操起阿二的足篙，直插到河底，猛力撑直。那竹篙弯得像弓一样，发出吱吱的呻吟之声。船慢慢地离开了漩涡，豁然间已趋平稳，已是离了险地了。他却不急着回舱，哗啦一声放下了铁锚，说了声好了，平平平平回到了舱里，看了看天色，说道：“咱们飘下来足有50里，天快50了，快商议办法。”此刻众人早已经呆了。刘统军和洪丽一齐出舱，指着南边河口说道：“这条河是会济河，再往东20里就进了安徽境，奴才想不如顺流而下，前面渡口水势略平稳些，不拘哪边靠岸，叫地方上送我们过河。”温家的却说：“船上有高有舵，就从这儿过河。河北边是封丘地面，靠岸有个锁巷镇，也能歇脚打尖，7-8里水面说话就过去了。”秦凤吴却说：“哎呀，那个贼说要凿船，这也不可不防啊。 像这样的险地，龙王也不敢往下潜。再说了，他是图财害命，怎么舍得凿船呢？这条船不值5-6百两银子吗？”“ 也许是图财害命，害不死恐怕又要杀人灭口啊。” 一语提醒了洪丽，忙吩咐：“打开舱板，下面还有两个贼呢。”温家的笑着：“ 他们中了我的散魂针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说着随手掀开两块舱板，洪丽向里看的时候，只见两具尸体蜷缩的大虾一般，死鱼样的眼爆出，口鼻流血，一动不动。洪丽不禁心下骇然，盯着温家的和燕红许久，才问道：“ 你们是剑侠？真看不出竟是红线女一流的人物。”“ 哎呀，我们算什么剑侠呀？” 温家的扑哧一笑：“ 爷没见过我们老爷子的本事呢。李志台对我们家有大恩，老爷子派我们听李志台知识的。爷甭移到别的上头去。” 众人正说话呢，莺莺眼尖，指着上游说道：“ 这贼是一窝子，那黄水怪带着人追来了。 众人大吃了一惊，向外望去，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满了帆逼近过来。小船船头上坐着阿三，还有五六个水鬼，大船上足有二十个人。黄水怪赤膊站在船头，一手提着大板刀，一手遥指红利等人，大声的喊叫：就是这起子高子坏了羊圈，下水凿沉了他，一个也不要走了。阿三喊了声下水，几个水鬼青蛙般的就潜了起来。红利不禁心里叫苦啊，想不到一念之差惹出这么大的祸来，此番性命休矣呀。环顾着众人，他惨笑着：哎，鬼不听秦凤吴的话，只有今日的下场，你们谁会水自己逃命去吧。温家的此时却十分震惊，一边脱外边大衣裳，一边冷笑： 哼，燕红下水，看是洪泽仙厉害还是黄河鬼厉害，你们在上头防着大船来攻。 说罢与燕红目光一会意，二人一同无声无息地钻跳入河。红利刘统军眼睛瞪着，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水面，只见逆波翻涌，浊流如舟，什么也看不见。稍一移时，近船丈余，一股洪水泛了上来，正不知是谁受伤了，一个黑衣水鬼已经浮尸上来。稍一移目，上流又泻下一缕血水，一个水鬼伸头换气，气没换完呢，哇的一声大叫，死鱼一样飘了起。眼错不见，一个水鬼手拽着锁锚，正在透气呢，大约屁股上被扎了一刀，惨叫一声也飘了下去。众人惊喜之间，一个水鬼探身出水，双手张着踩水向贼船逃去，一边逃一边大叫： 水下不成事啊，贼婆子厉害，快！ 像是被人在水下猛地一拉，他也沉了下去。温家的踩着水回船，恰燕红也从后雨爬上来，一手里握着匕首，一手里拧着满是泥沙的湿发，对温家的说： 哎呀，都了账了，我这里叫人扫了一遭。他指了指肋下：哎，船底下这东西了得，百忙之中还凿下一块板来，得赶紧堵住。 不到半个时辰的水下恶战，敌我双方都看愣了，直到贼人水鬼悉数被歼，黄水怪才醒过神来，在船头跳脚嚎啕： 给我杀了这些王八，我的好孩儿们呐，我半辈子的心血呀。 眼见大船驶近，众人心情紧张起来。红利把邢家兄弟都叫到近前，铁青着脸说： 这些水匪不像是一路人马，像是有人纠集起来有意加害我的，他们没有行务历练，要是刚才上下同时动手，我们更难应付。我们只有边战边走，你们要好生出力，天性托的此难，我必报此大仇。万一我死在这里，你们活着的人要面见皇阿玛，原原本本把我这话奉至他老人家。 想起在北京的雍正和母后，红利不知怎的鼻子一酸，眼角已经蹦出了泪花，又转脸对秦凤吴说： 我就是当今价钱四阿哥， 宝亲王弘历，和你缘分到这地步，我射了你。舱底下已经漏水了，你不能动武，去堵漏去吧。 秦凤吴满眼是泪，叩头说了声：“ 我跟定了爷了。” 爬起身来，跑进了后舱。温家的起锚鼓帆，摇着舵，缓缓的行驶。敌船因为完好无损，又有人撑高，来得飞快，已经逼到十余丈远近。船上贼人一阵阵起哄：“ 看这几只羊羔子逃天边去！ 看呐，三个女的！ 哎，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那个小的归我。 哎，老有老的滋味，掌舵的婆娘我包啦！” 红笑声中，砰的一声，两条船已经猛撞了一下。弘历和刘统军手里握着刀，都被颠得跌倒在舱门口。对面舱上几个彪形大汉却带着劲风一跃上船。弘历大喝一声：“杀！”带着行事兄弟就要冲上去。坐在舱门口的莺莺忽然说道：“ 四爷，我来对付他们，他们人多，这么打要吃亏的。” 他一边说，将手中抓子儿玩耍的一把铜鸽子劈面甩了过去。那四个人立脚未稳，已经各自中了一镖。三个人仰面倒栽进水里，只有一个略一趔趄，挥刀大叫：“ 快跟我上来！” 挺刀便去刺温家。莺莺笑着手一扬：“ 好啊，你比他们结实，再补个子。” 一枚铜鸽子击射出去，正中那个人太阳穴，那人哼也没哼，便栽进了水里。莺莺见两船离得略远了一点，索性提着那串小钱到船头温家的身边，瞧着敌船近一点，便是一把铜钱，喊叫一声：“ 不识你们！” 便打过去。敌船伤了五六个人之后，谁也不敢再伸头了。偌大的一只船面上竟然被打得人影不见。弘历看着哈哈大笑：“ 好，今日大开眼界。” 忽然见小姑娘停手了，为难地看了一眼温家的，说：“ 妈妈，没钱了。” 对面黄水怪忽然大叫了一声：“ 贼妮子没钱玩了，快撑船靠着点。” 弘历见敌势嚣张，不禁又着忙了。刘统军一眼见弘历给雍正和三阿哥五阿哥买的云子儿扎成箱子码在前舱，忙问莺莺：“ 围棋子儿成不成啊？” 他绷断了纸绳，立刻取出一盒。莺莺急说了一句：“ 成，将就着用吧，快拿。” 棋子儿已经送到手里了，见一个贼在船帮上一伸头，照脸就飞过一枚，只听扑通一声，显见敌人已经中镖倒地。莺莺高兴的对温家的说：“ 妈妈，这种围棋子儿比铜钱儿还趁手好使呢。” 抓过几个，挥手隔船打出去，那些棋子儿呈一字形，被嵌进了对面的船舱板上。莺莺得意的大声的喊道：“ 都摸摸自己的猪脑袋，觉得比这木板硬些的，就过来尝姑奶的黑枣。” 对面船上的人呢，大约被莺莺这一手给镇住了，好一阵子沉默。一个中年人生气，刁声恶气的说道：“ 妈了个屎，你死了七个，我他妈的伤了十几个，巴巴的请我来吃板丁席，这生意做不成了，下锚转舵送爷们回家。” 话音一落，那船上咣当当的一阵响，已经定住了。弘历此时 方惊魂初定，却见秦凤吴一身泥水从舱中出来，开着满脸的泥浆说道： 哎呀，两个死尸太碍事，好容易才用棉袄把洞堵住了。 红丽咕哝了一声，迈着迟钝的步子进了仓房，靠窗坐下。此时一口气松下来，才觉得又饥又渴，浑身瘫软的一点气力也没有。温家的和邢家兄弟忍着累饿，把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努力撑船，看看那贼船渐渐远了，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了。红丽陡然又想起妙手空空那首诗来，吉灵园这三个字闪电一般的划过脑海，果然是老三要加害于我，那说不定这一路还要有凶险呢、啊、李卫照的那个吴瞎子又如何能寻到自己呢？凭这几个人保护能平安返京吗？他的心绪一时又糟又乱，加上饿得心慌，手脚都颤得有点不听使唤了，想睡又睡不着，半躺着叫了刘统军和秦凤吴进来，却又沉默不语，良久才说： 哎呀，今日之险毕生难忘啊，你们说前边的道好走吗？ 刘统军的声音干燥的像劈柴： 难说呀，我看这些贼不像为财谋命，像是预备的停当等着我们似的。 秦凤吴点着点头： 小的千岁爷秉性习惯的人多吗？这些人这么锲而不舍的追杀爷，不图财又图的什么呢？ 红丽冷峻的一笑：大约图的比财更大的物事吧。刘统军舔了舔嘴唇： 难说， 红石这个名字今天不知道几次从他心里闪过了，但这个念头只敢闪一闪，他仍不敢启齿名言，嗫嚅了许久他才说： 也许有人不乐意我们君臣平安走路，这样的太平年景仓促之间能买通几路贼盗劫杀我们，得要多大的财力呀、啊、也真舍得下功夫啊。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